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15日，习近平向深圳提出十个必须，促进与港澳融合发展，贯彻一国两制。 习近平与粤港澳青少年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向心力。 港澳乐手初步确诊，当局与观众不适应求医。 法国再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巴黎等城市将实施宵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来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 十月十五号嘅星期四嚟到千禧年代，继续因为叶冠霖放假嘅关系，有萧乐文喺度咧同大家主持嘅。早晨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各位观众听众，咁啊，头先咧啱啱听过嘅一段嘅说话咧，就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寻日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嘅庆祝大会入边咧提到嘅。咁入边嘅内容咧，主要就系讲到头先嗰段啦，就讲到话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嘅港澳青少年啦，去到内地学习啦、就业啦、生活啦，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嘅交往、交流、交融。咁目的系咩咧？就话希望可以增强咧对祖国嘅向心力噶。咁其实咧，成个寻日嘅大会入边咧，成个习近平主席嘅对话入边咧，都讲到好多唔同嘅嘢噶，包括咧大湾区建设等等。咁啊，就住头先讲到青少年即系鼓励佢哋去内地生活啦、学习等等咧，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你觉得呢、這个？容唔容易啦？對於青少年嚟講，又會唔會接納啦？係咪真係做到咧？對祖國嗰個向心力增強呢個目的咧？講下你嘅睇法，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啦。有港區人大代表、教聯會會長黃君如，早晨。 早晨， 黄君如校长， 大家观众，早晨，你好， 系早晨，系啊，头先咧就讲到，习近平主席咧提到，特别提到，可以话系即系鼓励港澳台人士去内地工作发展啦，亦都吸引多啲即系包括香港在内嘅青少年去内地就业又好、读书又好、生活又好，咁目的就话可以希望增强对祖国嗰向心力。你点睇特登提呢样嘢咧？即系而家嗰个情况系点嘅？你见到？ 我谂佢。唔係特登提嘅，呢、這個話即係吸引青少年多啲交流啊、交往啊，即係以往即係喺好多場合，即係中央嘅領導人啊都會提到嘅，即係話呢個都係對青少年嗰個關注啊，特別佢哋對祖國嘅即係向心力又好，對祖國嘅認識啊，即係等等，嗰個一路都有提嘅。不過今次咧，即係佢喺呢個深圳嗰、那個40周年呢個大會上面講話咧，佢主要就係用嗰、那個粵港澳。這個大灣區嗰個平台咧，即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即、就、係、是、我諗係提出呢一點啦。我諗呢點包括就係話成個建設呢個大灣區咧，我理解咧都話，當然大灣區你話佢建設都唔係一朝一夕㗎，會需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啦。咁呢個的而且確係需要一啲年青人咧，即、就、係、是、去參與嘅，係嘛？去了解啊，去參與咁。咁呢個就係大嗰個背景啦。咁你短近嗰個背景，我諗佢亦都會睇到，即、就、係、是、我覺得亦、都會睇到，即係喺過往特別係過去一年裏面嗰啲事態，睇到即係、就是、有啲即係思潮啊、分裂嘅思潮啊，即係話離心力嗰、那個離心嘅思潮啦、啊。咁所以佢針對性嘅，我覺得個向心力係針對呢一樣嘢啦，即係話嗰個過程裏面亦都睇到好多即係、就是、年輕人對國家。即係有好多誤解啊，或者不理解啊，即係咁佢都希望通過嗰個實際嘅接觸、互相嘅交流，即係可以去讓大家促進嗰個了解啦。咁、嗰個了解，我諗又係雙向嘅，因為你喺傳媒上面喺咩度，即係除咗我哋即係香港嘅譬如年輕人， 對內地可能有啲誤解啊，即係咁樣。咁、同時咧，喺過去嗰一段時間咧，其實我都發覺內地嘅年輕人對香港都有啲誤解嘅，即係話喺呢啲各種各樣嘅事態發展裏邊。咁所以我諗增加嗰個交流啊，促進相了解，呢個係 嗰 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咁啊，讲清楚，头先咧就系讲紧咧习近平主席啦，提到话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嘅合作平台，吸引更加多嘅港澳青少年嚟内地学习啦、就业生活啦。但我想知道啦，黄君如校长而家睇到，而家见到青少年翻内地学习啊、就业嗰个意欲大唔大咧？其实 从睇下点睇，从整体嚟讲咧，就系、意欲其实就唔系咁大嘅，因为。你話譬如就業學習咁，肯定就佢哋會喺香港係受損嘅，係嘛？即係變咗喺香港裏邊，佢揾唔到一個機會，佢就會考慮即係翻上去內地啦，或者去尋找一個更好嘅機會啦。咁呢個就唔單止係香港咧，我睇到年輕人即係唔單止係北上啊，而家年輕人即係東南西即係四個方位，佢哋都唔係好大願意去嘅，即係而家啲都係喜歡。即係留喺香港，甚至係留喺屋企嘅比較多。咁但係從局部嚟講咧，你睇到照我哋所知咧，即係近年咧北上去就讀嘅學生咧，其實每年都有所增加嘅。咁就當然就業啊、生活啊嗰啲我哋就唔知啦。咁但係你話上去升讀大學啊嗰啲每一年都喺度增加緊嘅。咁所以。嗰、那個趨勢，你話吸引更多嘅，咁即係都係話要求，又唔係話要求全部人去嘅嘛，都係越嚟越多，即係上面點樣提供更多嘅方便啦，係嘛？更多嘅即係俾我哋香港嘅學生可以更加適應上面嘅生活啊，即係等等，我諗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讀書就多咗人啦，咁但係譬如講到即係做嘢嘅話，香港譬如而家講緊即係入息中位數啦，講緊大概20,000左右，內地會唔會揾得翻呢個水平咧？又 係揾唔翻嘅，除非佢係特殊人才啦。 係， 即係而家內地對一啲特殊高尖嘅人才，即係佢需要嘅人才咧，佢哋係會出到好高嘅人工嘅。但如果你話一般嘅嚇，譬如一個大學畢業生咁計咧，而家講緊都係5,000到一個月嘅啫嘛。如果喺內地，深圳可能高少少，但係都唔會過10,000嘅啫。 爭好遠喎，咁聽落會唔會冇咁吸引啊？又 係啊，呢個當然係啦，即係話如果你從眼前嗰、那個我都同啲年青人傾過，如果從目前嗰個情況咧，佢哋就。梗係唔夠香港啦，即係話你嗰個起薪點啊，甚至你仲要花一筆嘅錢去居住啊，即係咁樣係咪？即係要交租啊，要咩之類等等，咁啊係冇乜吸引力嘅。雖然上面嗰個生活指數可能都稍微低啲，咁但係比較多嘅人，即係佢願意上去做嘅咧，佢都係睇嗰個前景嘅。有一啲譬如創業啊，或者佢喺裏面嗰個發掘嗰個空間啊，嗰啲比較多啲。即係你睇目前咧，就的而且確係及唔上香港嗰個吸引啦，係嘛？從長遠，如果佢長遠嚟講，佢覺得對佢自己嚟講有嗰個發展空間，咁呢個就另外一個考慮啦。 生活水平咧，即係做嘢啦、讀書之外，上到去內地嘅生活水平同香港生活水平，會唔會都係佢哋考慮唔去嘅原因咧？呢、這個？ 如果去嗰個咧，就話你大城市咧個生活水平就相差無幾嘅。即係話如果你喺廣東省，你講緊粵港澳大灣區咁計咧，即係你話深圳、廣州嗰啲同香港嗰個生活水平咧，就或者生活嗰個方便程度咧，就差唔多啦。咁但係你話去一啲二線城市啊，咁就算係中山啊，即係你話肇慶啊，即係惠州啊，即係嗰啲。嗰啲當然就會同香港爭得遠一啲啦，即係咁啊，咁所以大城市對香港嘅年輕人可能就吸引力會大啲嘅，即係二三線啊，即係或者你甚至係偏僻啲嘅地方啊，咁嗰個吸引力當然就會細好多啦。 黃君如校長睇到你頭先都話即係其實過往多年都見到好多，譬如啲交流計劃啊、啲交換生計劃啊，同內地咁樣，其實接觸都唔少噶啦。咁你自己見到係咪真係做到個目的話係增強對祖國嗰個向心力，或即係簡單啲講愛國啊，或者更加了解一個國家啊，做唔做到呢啲效果同目的噶？ 有交流啊，總係好過冇交流嘅。呢個第一， 但係以往譬如舉個例喺中小學，咁都比較多嗰啲姊妹學校，即係話都成立咗幾百對嘅姊妹學校，咁佢都有唔同程度嘅交流啦。咁但係要做到習主席所講嘅，即係呢個點啊，廣泛交流啊，全廣泛交往啊，全面交流啊，深度交融啊，即係咁。咁嗰呢個要求就會比較高啲啦，因為而家可能我哋嗰啲交流，譬如包括政府都有資助我哋啲中小學學生即係上去交流嘅，咁但係可能都係一啲比較表面嘅交流多咯，同埋時間又會比較短啦。你又點樣做到全面啊、深入啊？即係咁呢個仲需要去探討一下點樣先可以我覺得特區政府啊，或者教育界啊，都應該值得去諗一諗，即係點樣去令到呢個交流會更加深入啲，可以消除大家之間嗰個誤解啊。因為畢竟香港嗰個同內地嗰個有一啲好多地方，其實嗰個習慣啊、嗰個思維方式啊，即係都會有啲唔同嘅。咁呢個其實係會一個互相促進嘅，即係話。你睇到就算內地嚟講，佢而家講緊要全面開放啊，要即係加強嗰個開放啊，即係等等咁，香港喺呢方面同即係如果加強年輕人嗰個交流，係嘛，咁對大家都有幫助。當然我哋就會，我哋嘅年輕人對國家又會更加了解多啲啦，係嘛，咁內地嘅學生可能對外部嘅世界亦都會了解多啲咁。咁呢個都係一個雙贏嘅做法嚟嘅。 你覺得而家譬如香港學生係咪真係你觀察到啦，係咪真係唔了解國家嘅情況有出現呢？定係佢哋而家可能向心力不足，同本身兩地青年人有啲價值觀嘅即根本嘅差異有關係呢？ 我覺得係唔了解嘅會多啦，即係對國家嗰個發展好多人都係特別喺喺一啲係嘅輿論上面啊，而家呢輪都係講緊即係抹黑中國嘅會比較多啲啦，即係咁所以香港係一個開放嘅社會，咁佢接觸咗各種各樣嘅資訊，特別喺網上啊，即係等等。咁所以你話對國家嗰個發展啊，即係如果簡單地係從一啲媒體啊、傳媒上面去接收個信息咧，我覺得喺而家嚟講咧，肯定係負面多過正面嘅，係嘛？咁所以究竟負面嘅係咪事實咧？正面咧係咪事實咧？好多時候，我覺得係通過親身嘅睇啫，先至會係親身嘅接觸，先至會睇到嗰個真相啦。咁所以呢啲交流，特別嗰啲接觸，我覺得係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可能仲係更加。比你上去譬如嚟睇下風景啊，或者參觀下即係各種各樣啊，嚟得更重要嘅，係咪？即係價值觀當然有所唔同啦。咁但係我諗呢個唔係一個障礙嚟嘅，即係話你就算喺香港嚟講，唔同嘅人都有唔同嘅價值觀啦，係咪？咁何況係即係兩地之間嚇，即係因為嗰個生活嘅模式啊、生活嘅環境唔同，咁價值觀肯定有差異。咁但係正正係有差異，我哋就需要交流。 好啊，唔該曬黃君如啊。黃君如咧就係港區人大代表咧，亦都係教聯會嘅會長嚟嘅。頭先就主要講到咧，就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尋日喺深圳嘅一個嘅講話嗰度咧，就提到咧係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港澳嘅青少年啦，去到內地學習、就業、交流，咁啊希望可以增強對祖國嘅向心力嘅。再請多位嘉賓啦，有 MWYO 青年辦公室高級研究員黎卓然嘅喺電話旁邊，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黎卓然，点睇？寻日有呢一个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个说法啦，你自己观察到啲青少年系咪都愿意上内地工作啊、就业咁噶？ 首先多谢你邀请我去做个访问先啦。咁寻日习近平就去讲话啦，咁就系鼓励青少年翻去啦。咁其实我哋就住呢个课题咧，我哋旧年2019年咧都已经做咗个问卷一个调查咁嘅。咁当中咧，我哋委托咗中大啦，咁就去访问18至34岁啦咁嘅香港居民啦，咁就总共有1001位咧系接受咗访问嘅咁。咁其实我哋发现咧，有兴趣翻去大湾区就业嘅咧，其实我主要嗰个课题系研究就业嘅，咁就系有13.4%有兴趣。咁其实估计翻 140万嘅勞動人口咧，大概有190000嘅香港青年咧係有興趣咁。咁、當然係冇興趣嗰班咧、其實係、比較難咧，係叫佢哋翻去、即係鼓勵佢哋翻去就業啦。咁至於剩低嗰190000有興趣嘅香港青年咧，其實翻去就業咧都有好多好多嘅問題存在，包括譬如資訊不足啦，或者係薪金嘅差距啦等等嘅問題啦。 嗯，講一講先啦，你哋嘅組織咧 MWYO 咧本身就係一個以青年為本啦，一個獨立運作嘅民間智庫嚟嘅，即係工作啊都係做一啲即係倡議教育啊、培訓同埋能力提升啦，同一啲青少年可能都有關嘅一啲調查嘅會做一啲。咁啊，另外都想問下，頭先講到少少，譬如人工差異係佢哋一個卻步嘅原因之一啦。呢、這個係咪頭先講到話佢哋願意上去內地工作得一成幾嘅人咁少啦？聽落好似都比較少一啲啦。係咪最主要原因係人工咧？定係有其他原因令到佢哋未必考慮上去內地就業啊？ 我哋問佢哋有冇興趣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問佢哋原因嘅。咁、首三個比較多人揀嘅原因係因為內地嘅網絡自由嘅問題啦，係、關於內地法制有啲負面嘅觀感嘅問題咧，同埋有啲唔係太習慣或者唔係太中意內地同。嘅生活啦，或者工作文化等等，咁其實薪金差距都係一個顯著嘅問題嚟嘅，因為其實我哋都有研究過、其實香港嘅人工同大陸嘅即係大灣區嘅人工咧，其實差距係相當之大嘅，即係例如一個20000喺香港嘅人工嘅青少年啦，喺內地咧可能只係揾到7000、8000、9000或者係10000咁樣，咁呢一個數字其實係反映出人工係一個好顯著嘅問題。咁我哋都有問佢，譬如前景好，咁你願唔願意減薪？願意減薪幾多先肯上去啊？咁通常大部分接近50%咧，都係只係願意減薪1%-20%，但其實呢度講緊嘅差距係接近5%-60%。 嗯，嗱，各位点睇咧？对于即系鼓励青少年咧，系想去内地就业啊、工作啊、读书啊等等，你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或者会唔会你本身有啲识嘅朋友啊、屋企人已经系去咗内地嗰度做嘢，或者系即系读书咧？有啲咩觀察到呢？歡迎打嚟1872311啦。頭先都講到一啲原因，可能同錢有關係啦。你哋有冇啲乜嘢建議？譬如香港政府可以做呢？如果真係鼓勵多啲青少年想去內地就業嘅話？ 係啦，咁就住薪金差距方面，其實我哋都有啲嘅建議嘅。咁、首先就係、因為對一個年輕人嚟講咧，要減薪上去咧係一個比較大困難，即係正如頭先所講，會唔會內地嘅嗰個生活指數水平啊會少啲啊咁樣，咁就會願意上去咁。咁其實我哋會發現就係大部分嘅香港青年，即係你話香港冇人冇物嘅咁留喺度嘅，咁當然係即係冇一個負擔嘅咁就要上去咧。但如果你屋企要有父母要照顧嘅，咁你可能揾8000蚊，咁你已經俾咗大部分家用咁喺香港嘅父母喎。咁同埋一般年青人啊，譬如大學畢業咁都要負債，即係嗰個關窿嗰度都要還。咁、所以其實薪金差距個問題啦咁樣。咁另外就係僱主方面啦，僱主方面如果你要請一個年青人嘅話咧，其實香港個人工因為太高咧，佢唔係太願意請太高人工，因為我哋發現咧香港嗰個年青人嗰個優勢咧，其實係唔係太明顯嘅，即係其實內地僱主可能6000-7000蚊已經請到同香港差唔多質素嘅一個嘅員工咁樣，咁變咗嚟講譬如我請6000-7000蚊啦咁樣，咁就例如酒店業咁啦，我請一個6000-7000蚊嘅已經請到個大學嘅服務員咯，咁雖然咧其實可能佢同香港嘅年青人可能香港年青人服務嘅態度好啲啊等等咁，咁其實呢啲可以訓練噶嘛，咁佢不如請一個喺香港中高層嘅人士去訓練好過啦咁樣，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建議嘅就係喺青年同埋僱主兩方面都會去落手做一啲嘅建議嘅。咁 係咪有啲資助定係點啊？即係如果講到錢係一個咁大嘅問題嘅時候， 係啊，所以我哋會有個資助啦。咁其實現時咧喺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嗰度咧，其實對一啲嘅香港 即係聘請港人嘅企業咧，已經有啲嘅資助。咁、我哋希望咧係特別咧有對一啲香港嘅年青人咧係有啲嘅資助嘅。咁、大概可能每月5000元左右啦，咁樣。咁、另外就係、都會建議翻香港、政府啦，咁就、可以、資助大學生啦，喺、一啲嘅內地啦，有喺、大灣區工作嘅公司咧，每月5000元左右嘅咁樣咯。 即係純粹都係喺、錢嗰度每個月去咁樣做，你自己接觸你覺得即係幾大機會會成事咧？同埋純粹靠錢去吸引啲年輕人係去、想去內地做嘢，係咪真係一個長遠嘅辦法咧？都 呢一個其實係我哋個中期嘅一個建議嚟嘅。咁、有啲長期啲嘅建議嘅，因為其實我哋發現錢係一個方面啦。正如頭先所講，一啲嘅負面嘅觀感啊，都係一方面。咁、所以長遠嚟講咧，都需要咧係多啲機會咧，俾啲年青人咧係可能中學啊或者大學嘅時候已經上去實習咯。或者係多啲交流啊等等。 最後想問一問啦，因為佢主要今次鼓勵啲青少年上去做嘢啦，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就話希望增強對祖國向心力。你呢個點睇啊？仲有三十秒左右。 其實要多啲認識啦，即係從小就認識啦，咁就多啲實習，多啲了解啦。咁就因為我哋見到有啲嘅對內地有經驗嘅，譬如有個長期啲嘅學習同工作經驗嘅學生咧，係、會多啲有興趣嘅。 OK， 好啊，唔該曬黎卓然啊，黎卓然咧就係 MWYO 青年辦公室高級研究員嚟嘅。咁啊，講到頭先啊，習近平一個對青少年嘅建議啦，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警告国际金融机构切勿同被指打压香港民主而被制裁的人进行业务往来，否则这些金融机构亦可能面对制裁。美国财政部在八月宣布制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11名香港和内地官员及前官员。根据国务院星期三向国会呈交的报告，被制裁人士少了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又说会在60日内披露和被制裁人士有重要商业往来的金融机构名单。報告提到國務院留意香港近期事態發展，包括有反對派議員被捕、修改教科書以消除公民抗命和三權分立的講法、警方拘捕幾百名抗議押後立法會選舉的和平示威者、特區政府拒絕向被視為批評人士的外國人發放簽證等。這些行動表明北京正積極尋求破壞香港的自治，未能履行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列明的義務。新型肺炎疫情持續在歐洲反彈，法國宣布全國再次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總統馬克龍亦宣布星期六起在大巴黎地區、馬賽、圖盧茲和另外6個城市實施晚九朝六宵禁。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將關閉酒吧和餐廳15日，只可以提供外賣和外送速遞。英國疫情嚴峻，在野工黨黨魁斯紀賢要求首相約翰遜短暫並有限度封鎖英格蘭。約翰遜回應說，疫情警戒三級制可以避免國家承受封鎖的痛苦，他不排除任何措施，但會使用地區性的方式去達至目標。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连续第三日对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举行审核听证会，对于总统特朗普曾经提到拥有赦免自己的绝对权力，民主党参议员莱希问巴雷特总统是否真的可以赦免自己的罪行。巴雷特回应说，有关问题从未经过诉讼，无法提供观点。虽然巴雷特强调没人可以凌驾法律，但他同时表明最高法院无法控制总统是否服从裁决，指最高法院的裁决有法律效力，但法院缺乏执行力。另外有議員問巴雷特是否反對過被稱為奧巴馬醫保的病假醫療法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一个靶场嘅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就讲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啦，寻日喺深圳咧就出席啊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嘅庆祝大会。咁啊，讲到咧，其中一样啦，讲到咧就话系希望咧系。一啲吸引多啲咧港澳青少年咧去內地學習啦、就業生活，去促進佢哋多啲交流啦，咁啊令到可以增強對祖國嗰個向心力噶。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黃先生，早晨。 係，早晨你好。 早晨，黃先生，請講。 啊，係啊，我咧自己就係喺深圳咧嗰邊咧就做咗四年嘢嘅，咁中間都有創業嘅，係、啊，咁我係本身自己香港人啦，咁其實。上到去即係啱啱聽到主持嚟話會有一個問題就係、是、留耐咗了解多咗會唔會有呢個對國家嘅向心力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唔會有太大嘅幫助，因為其實我自己上去就諗住係揾錢嘅，咁初時呢去有喺嗰邊打工啦，咁其實就喺一間物流公司度做嘢嘅，咁其實自己覺得喺大陸嚟講，一嚟人工咧真係相當之低嘅、即係其實我覺得上得去，你一定係有好強嘅信念，覺得係個行業或者個前景好咧，你先會留得低。因為中間咧，我都有朋友咧就見到我咧就上咗大陸，咁佢都一齊上嚟，咁就嘗試下啦。咁其實好快，好多朋友都堅持唔到幾個月就走噶啦。 咦？點解你反而留低到嘅咧？咁樣？ 因為其實我自己係喺香港咧，就本身學歷就唔算好高啦，咁、其實我就覺得相對發展空間嚟講咧，就係覺得大陸會比香港強嘅，咁、所以其實我就自己喺上面留低，咁當中其實就打工咧就好老實啦，就揾唔到錢噶啦，咁同埋遇到好多唔同嘅老細，咁普遍我自己嘅經驗同身邊嘅朋友反映咧，其實。上面嘅老細就真係收翻個工作嘅經驗，感覺都唔係好噶啦。咁所以其實自己後面出嚟就有創業啦。咁其實自己創業咧，勤力咧就肯定係揾到啲錢嘅。係、咁但係咧，即係當你有一段揾到一啲錢嘅時候，其實又會牽涉好多唔同嘅問題咧。即係其實就我自己作為香港人，我會覺得好無助嘅，就係咧關於可能法律上面嘅嘢啦。咁即係即係如果遇到一個問題係唔知點樣去求助㗎。即係喺大陸上面嚟講咧，佢就見到你係香港身份證咧，就會即係推卸責任啦，將你就推去其他唔同嘅部門咁樣咧。之後咧，我就翻嚟香港去。即係查詢啦，咁啊睇一啲青年創業嘅即係機構啦，睇下有冇可以協助啦。其實係普遍淨係好似青協嗰啲講就有話提供協助，但係實質得到嘅協助係零嘅。即係哪怕係一啲政黨上面嘅支援啊嗰啲，即係法律查詢其實都冇乜太大嘅幫助。最後都係叫你推去一啲政府部門、內地政府部門或者香港政府部門去解決問題，但係最終都係得唔到去解決，咁我只能夠當自己得到一個唔好嘅即係經驗啦，一個教訓咁樣啦。 黃生頭先你講到就即係嗰個法律上面可能比較麻煩啲啦，唔知點求助無門啊咁樣啦。咁但係譬如你先話創業咧都唔係好難，你本身係做咩行業㗎？即係係咪而家內地都比較即係比較多一啲措施係方便你哋創業咁定點嘅？ 其實。唔係措施上面去方便到啊，而係市場上面你去揾呢個機會出嚟。因為其實對於香港人嚟講嘅創業，其實我之前咧就喺深圳度住過，就直情就喺嗰、那個大灣區港澳青年夢工場隔離。其實咧，我周不時都有入去望一望，入面嗰個一大個片區，其實就好似深圳一個小圈子咁樣，其實入面又冇人。得一個商場，個商場得個3-4層，有冇人嘅？即係其實可 我自己就覺得那個地方就很荒涼啦。 好，唔該曬黃生，講到佢喺內地工作同埋創業嗰啲情況啦。再聽多位先，電話旁邊就係有陳先生，早晨。 系早晨， 早晨陈生，请讲你嘅，你系咪都上咗内地做嘢定点啊？你 系系啊，咁啊，我系九十后嚟嘅，咁啊，过往咧已经即系试过喺大陆做嘢做咗六年噶啦，咁但系而家最后都转咗行啦，咁啊， 即系而家翻翻嚟香港定系都系喺内地嘅？ 而家翻翻嚟香港两年噶啦，咁啊有。即係有各方面嘅因素啦，當然。咁我本身係大學畢業嘅，咁啊因為工程係嘅關係咧，咁啊喺上面即係喺香港揾公司做，但係咧就派咗去上大陸度做嘢啦。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咧就唔係好抗拒嘅，即係叫做冇所謂啦，即係你慢慢同即係你一個係同國際接軌，另一個就係同中國發展嗰度可以做多啲嘢，去知道自己個優勢喺邊度先。咁不過你長期做落嚟之後咧，始終係你譬如有關口，你要用多個時間啦，上層內用多個時間啦，咁你有屋企人嘅考量噶嘛，咁啊喺呢一方面之後咧，你而且人工其實係絕對係冇話特別優勢之處嘅，就算你係可能係個行業嘅問題啦，我唔清楚啦。 你行業係邊？你係邊行？就係工程啊嘛，係嘛？ 工程係啦，係啦，工業嘅工程嘅，即係做廠嘅。咁但係其實留喺香港都有其他嘅發展可以做嘅，亦都同好多同學仔係咁樣做。 所以聽落就即係未必太大誘因，係咪？你哋嗰個行業嚟講，即係翻去內地做嘢。 係啦，冇錯啦，冇錯。咁但係當然啦，你話會話咩向心力嗰啲咧，我覺得係你會了解多咗中國嘅發展嘅，即係唔係講到市場上或者坊間講嘅咁多嘅缺點嘅。譬如佢哋嘅城市規劃的而且確係好啦，因為後來居住反而後發展，你多啲發展空間，有啲新啲嘅技術去擺個城市規劃嗰度。咁但係對於話香港人上去嘅發展機遇咧，我覺得唔係好強，因為始終嗰個大家個背景唔同啊，即係佢哋可能係靠嗰人物咧係多好多。你係會有好多嘅工作機會嘅，咁但係你本身第一你個了解當地文化冇本地人咁強啦。第二嘅就係你嘅人物絕對係非常之弱先可以講係。咁啊，你反而調翻轉，可能如果你了解到自己嗰個強項喺邊，譬如香港係對於國際嘅觸覺係強啲嘅，可能喺嗰方面揾多少少資訊，反而可能會仲好。 Okay. 另外就係科研嗰啲嘅話，香港嘅機會咧就係、是。同世界接軌得好啲，但係內地嘅市場咧，就可能係啲人才會多啲。咁你係做老闆嘅話，就當然可以揾到啲人才幫你，梗係更加好啦。咁但係如果你只係其中一個打工仔嘅話咧，既然人哋都人才咁多，你會唔會係真係有呢個機會咧？咁呢個我自己有啲保留。 唔該曬陳生，講到其實可能個競爭上去都大嘅，即係香港人上到去內地嘅話，咁啊其實尋日咧主席習近平咧，除咗講到即係講到青少年啦，吸引青少年去內地做嘢讀書，去增強對國家嘅向心力之外咧，都講到一啲即係深圳喺大灣區咧成嗰個定位係點嘅，好似講到咧就話大灣區嘅建設咧係國家嘅重要發展戰略，又話深圳咧係大灣區建設嘅重要引擎啊，呢個都想。咧，即系从一个经济角度咧，揾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噶。有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教授，早晨。 系早晨， 早晨，庄太良教授，点睇？头先我讲到嗰个说法咧，话深圳系大湾区嘅重要引擎，有冇即系反映到啲乜嘢喺入边咧？其实。 其實從即係多方面角度睇咧，而家深圳已經係即係超越咗香港啦。無論你係個 GDP， 喺過去即係幾十年嘅經濟增長啊，過去二十年經濟增長，深圳都係超越咗 GDP 嘅。咁你話成個大灣區咁多城市咧，個引擎咧就一定係高增長大，即係經濟體系大嘅城市去帶動嘅。咁就唔會話一個有個經濟增長慢嘅城市咧去帶動成個大灣區。咁香港喺大灣區入邊有一個不可取代嘅功用，咁但係呢個佢就唔會成為一個引擎，因為本身自己增長都唔高嘅，我哋有自己嗰個問題啊，即係我哋人口老化啦，第一，咁我哋嗰、那個即係基本上香港係一個好成熟經濟體啊，你話要再高增長其實比較難啲啊，咁我哋咧亦都喺行政同埋立法層面咧都有一個即係老化嘅現象啊，因為行政層面咧我哋嗰、那個譬如局長嗰啲問責制。 問責制咧就變咗，其實即係好多都未必會做一個比較長遠規劃規劃，因為嗰個責任比較重大啊。咁、 嗯、 立法層面咧，亦都我哋而家聽到最多嘅就係譬如拉布啦嚇，或者係司法覆核啦，或者橫屏啦。咁人哋已經兩年之內已經將嗰條橋起咗啦，我哋兩年之內仲係喺橫屏啊，或者司法覆核嗰個進度嗰度。咁就好多嘢咧，都令到香港係即係裹足不前嘅。 嗯。頭先就講到即係香港有自己一啲嘅問題啦，但係總體嚟講，可唔可以話即係深圳而家嗰個角色係取代咗香港喺大灣區入面嗰個定位？可唔可以咁樣講？ 嗱，咁你如果係成個大灣區嗰個聯繫發展咧，一定係深圳為中心嘅，因為香港同內地始終係有個關口啦，有好多其他嘅隔膜，就唔可以由因為香港做到嗰啲嘢咧，就未必去傳遞到內地，譬如我哋。金融體制係唔同啦，貨幣係唔同啦，咁、我哋做啲嘢咧，未必可以令到內地可以帶動到啊。咁、深圳嘅好處就係去第一去連接香港啦，咁亦都係連接內地嘅，咁做一個大陸頭下，亦都係基本上係可以即係帶動到成個區嘅發展啦。咁科技亦都比較即係比香港啊其他先進嘅。咁、我哋要知道經濟發展咧，就一定係階段性嘅。冇一個城市咧係永遠可以即係跑贏其他城市，一定就去到某一點咧，我哋就會即係慢落嚟，其他就會追上啦。咁呢個我哋要承認 嘅。因為見到頭先你講到話香港本身有一個嘅金融嘅地位啦，咁啊貨幣亦都同內地唔同啦。見到今次咧，無論喺深圳又好啦，佢都講到即係話要發展一個國際水平嘅金融啊、研究啊、設計啊、會計啊、法律啊同埋會展等等嘅服務業，都特別有提到深圳嘅金融。兩者係咪即係同香港，即係香港嘅金融同深圳嘅金融，兩者有冇互相取代性，定係有互補，定係點嘅咧？以你觀察 其實內地咁耐發展咧，最難做嘅就係金融。你話做科技就啲都好快發展啦，你做生產嘅好快發展。唯一咧，金融因為金融嘅難處係咩？第一佢係全國性嘅政策嘅、你唔會話深圳有深圳自己金融，深圳啲人可以自由帶錢嚟香港，而上海又唔得，因為你唔會有喺個城入邊開個窿嚇，俾個國家啲錢咁流走噶嘛。咁另外咧就係、是、最大的個障礙就係、是、即係國內咧，其實佢仲係資本帳封閉嘅，即係話錢唔可以自由帶入帶出嚇、無限量咁樣離開。國內嘅咁香港就可以基本上就係即係資本自由啦、人才自由啦。咁咧喺個資本上限制嗰陣時咧，咁你就好難成為一個國際嘅金融中心啊！你可以成為國內，你都量都好大，譬如上海佢嗰量係大嘅，即係佢嗰個股票量嚇、成交量係大過香港嘅。咁但係如果你吸引國際人才啊、國際啲公司嚟上市咧，都仲係同香港咧係有制度上咧係要改變國內嘅制度先得嘅。咁呢個唔係話即時可以做到嘅。 有冇任何即係可以對外嘅角色係增強咧？深圳嚟講係即係金融方面 係可以嘅，因為如果你係俾一個權力深圳俾權力地方咧，立法或者係做一啲嘢咧，地方性嘅立法係最多去到譬如勞工或者一啲地方嘅一啲政策層面，譬如喺深圳，如果我哋請一個外國人嚟嚇幾千萬年薪嘅一啲投資銀行家咁樣啦，咁佢嚟到呢度，我咁點咧？咁啊税係咪可以低過香港咧？其實可以做得到嘅，即係呢個喺城市嗰度可以做得到嘅、城市層面可以做得到嘅。你可唔可以整啲就效下方便佢哋嚟即係生活咧？咁喺城市層面係可以做呢啲嘢，但係城市層面你冇話唔可以話深圳就可以對外開放，即係資本可以自由流出流入，呢、這個做唔到嘅。 即係而家即係睇即係除咗國家嗰個成個戰略之外咧，成日都話要睇成個國際大環境嘛。喺中美角力之下，成日都話香港被捲入之中啦，咁啊亦都令到嗰個獨立關稅區嗰、那個有個爭議喺度啦。其實長遠嚟講，對於香港喺大灣區嗰個金融中心嗰個定位係咪仲係咁穩咧？ 獨立關稅區會影響到香港，即係最大嗰兩個支柱，其中一個就係嗰個外貿，因為我哋香港四成經濟咧有兩成係靠即係。外貿同埋物流係兩成啦，金融係兩成。咁你睇到咧，貿易戰之後啊，或者係中美角力之後咧、我哋金融其實個量咧冇乜點樣受影響嘅。除咗個保險嗰度內地人嚟唔到，其他嗰啲咧個量啊，個冇乜點受影響。咁但係咧，外貿嗰個量咧就大幅下降嘅。從2018年中啊貿易戰之前咧，到而家咁啊跌咗一成幾兩成嘅。咁我哋九成都係轉口嘅，而從轉口之中，我哋係抽一個即係。即係佣金咁樣，咁呢個仲係下跌緊嘅嚇，而家仲係下跌緊，即係中國即使係嗰個，即係而家個外貿上翻咧，我哋嘅轉口反而下跌喎，咁即係話咧， 是有影響的，咁亦都我哋要諗嘅方法，點樣去取代外貿呢一個即係角色嘅。 嗯，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其實今次中即係中央其實過去都有提過粵港澳合作發展啦，咁今次就第一次提話係融合發展嘅，有咁嘅説法，係咪即係話即係意味話促進市場一體化咧？咁呢一個個條件或者而家有冇啲咩嘢咧？即係關卡係卡住咗要做嘅。 嗱粵港澳融合其實基本上就係港澳同埋內地嘅個關卡卡住咗啦，即係我哋點解即係咁大嗰、那個？交易成本咧，因為有關口啊嘛，咁亦都澳門其實同內地已經係一半銜接啊，譬如佢哋有一地兩檢啊，即係你要帶一張證咧就可以過兩個關啊。香港仲要用身份證，跟住用回鄉證啊。咁即係如果你可以隨日即係用一張證過關，咁已經喺人流嗰度已經係方便咗好多啦。咁其實最大問題係資金流，咁我相信咧喺金融方面合作咧會比較多啲着墨嘅，譬如會唔會即係令到個資金流上限提高咧，譬如每個人而家可以帶20,000咧，可唔可以將來帶50,000或者係100,000咧？同埋內地而家深圳係電子貨幣一個試行點，咁深圳嚟香港人唔係都好多啊。咁香港如果唔接受咗電子貨幣或者自己冇嘅話咧，亦都唔可以同深圳嗰個銜接嘅。咁我哋可能都會有。即係有一個類似嘅電子貨幣喺香港即係流通嘅 嚇。成日都講到即係而家深圳即係越嚟越多發展啦。對於香港嚟講，究竟係一個競爭係一個良性定係惡性咧？咁見到咧之前咧特首林鄭月娥係接受內地傳媒訪問嗰陣咧，都講到話唔介意別人講啦，唔介意人哋講啦。深圳嘅本地生產總值咧係已經超越香港。咁啊，佢講嗰啲原因係因為畢竟深圳人口土地都係比即係香港豐富啊咁樣。你自己預期嚟緊即係未來深圳嘅 GDP 係咪都會繼續係拋離香港啦？對於香港嚟講係咪一個咩性質嘅競爭咧？又係 咁作為一個即係成熟經濟體咧，我哋嘅增長有一定馬，我哋而家類似歐洲啊、日本啊，因為人口老化各樣關係咧，佢增長係冇可能去重到即係深圳啱發展嗰陣時咁高嘅。咁深圳亦都唔係話一個普通嘅內地城市啊，我係比其他內地城市發展得更加好嘅，所以增長超過香港呢、這個係即係會必然嘅。咁但係亦都唔需要講唔介意，我哋係介意嘅，因為每個城市係都係要向前行嘅，都要自強嘅。如果佢作為特首咧，亦都係應該帶領一個城市向前行嘅。咁我哋要諗啲方法，令呢個城市點樣向前行啦嚇。咁會唔會取代香港？咁亦都就短期講金融方面唔係咁容易，所以我覺得就算喺深圳發展自己金融咧，最多咧就同香港譬如夾埋，我哋做一個互補，然後去陪同倫敦去競爭嚇，同倫敦同紐約去競爭。咁呢個首先係一個良性嘅互補，然後同外邊競爭，仲未去到大家自己去互相競爭個地步嘅。 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尋日國家主席習近平都提到啦，即係要推進國內國際雙循環。你點睇呢個喺同國家喺即係而家面對國際關係嗰個情況有冇啲咩關係啊？呢個又 咁國內國際雙循環，咁啊以國內循環為點？咩叫國內循環咧？就唔係淨係話即係推動消費，即係你要自己帶動消費之餘咧，你消費嗰啲嘢都係要自己生產嘅。咁而家我哋都唔係話完全咁樣嘅，即係有好多入口啊，然後我哋自己消費。咁所以中國要慢慢邁向即係自己內部靠自己，譬如話糧食或者係好多嘢都自己生產之後，你唔去外銷啦，以後自己消費得唔得咧？咁呢個有啲條件嘅，譬如你國民要有錢啦，咁同埋個財富分配嘅平均啦。咁外循環就係、是、都係要繼續做嘅，因為我哋即係有任何地方咧，都唔係話淨係自己靠自己做起嚟做地產經濟做起嚟。咁外部做埋循環做一個輔助，係呢個係喺而家環境之下一個消防嘅一個即係措施嚟嘅。 但夠唔夠撐咧？即係如果純粹講緊國內嘅市場嚟講， 我覺得夠嘅，因為以前咧，譬如20年前中國加幣咪嗰陣時就唔夠，因為嗰陣時我哋仲未到10,000元嘅人均GDP 嘅水平，咁而家已經到10,000美金咧，就好多以前發展唔到嘅行業，譬如保險業其他金融業都會慢慢上嚟嘅。咁唔一定需要，因為我哋即係以前對美國或者對其他世界嗰個貿易咧係個量好大，而家慢慢係只係佔即係全球嘅，即係佔全球3%，即係中美嗰貿易盈餘啊，只係佔全中國嘅 GDP 3%。我哋而家差唔多係去到個水平，就可以靠自己。咁但係當然要耐啲，因為始終啲市民唔消費啊，係因為嗰個 個退休啊啲制度未好啦，慢慢要適應啦。 嗯，我唔該曬莊太亮啊，多謝你同我哋即係分析咗啦，即係而家深圳同香港一啲前景又好啦，或者嚟緊咧嗰個嘅經濟情況啦。莊太亮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亦都係經濟學系副教授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嚟嘅。爭取時間，我哋聽下聽眾嘅電話先啦。電話旁邊咧有施先生，早晨。 系、hey, 早晨，早晨，先生。 早晨，请讲。 啊，我成日听你哋个节目，讲关于讲呢个书嘅问题咧，我个人就觉得咁样嘅。我自己有实例，我外甥即系我妹个女咧，曾经喺香港好多年前即系嚟咗深圳读书啦，读紧嚟深圳读三年，一个咧啱啱入嚟读一年级。吓，咁而家咧早两年、早几年都考到呢个美国嘅圣地，即系嗰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嘅，咁我女咧自己都系小学、初中、高中都系深圳读嘅，系香港户口，啊考到旧年考到纽约大学，即系讲深圳嘅教育而家都唔错噶啦，呢第一个。但系如果讲而家啲大多数香港人嚟深圳读书咧， 系 就小学嗰啲咧有困难，因为点啊家庭冇喺度，除非家庭喺度啦，咁啊佢可能会喺度读，但系家庭如果喺度读小学咧，即系。在深圳啊，我讲就因为我在深圳住的，虽然是香港人，我七四年落香港的。 嗯。 啊，咁啊，而家咧呢个政策咧，有啲区咧唔同嘅，譬如香港人啲仔女咧，佢结婚咧就即唔过本地嗰啲户口。 嗯。 即系哪怕双方户口都有家庭都有楼喺度嘅，结婚就少啲嘅，即系鼓励性咧就唔系。咁明顯咯，反而有少少欠缺咯。 即係你覺得，譬如即係啲仔女啊、啲細路啊，去喺內地讀書都可以銜接到國外嘅讀書嗰個系統嘅，係嘛？ 可以嘅，好。而家大陸讀書揸得好緊啊，其實細路仔讀書好辛苦嘅。 嗯。 好重視教育嘅，而家即係深圳嗰啲人啊。 嗯。咁係咪有內地户籍啊？即係而家佢哋係咪有內地？ 冇啊！就係香港人，即係好呢啲咧，有啲咧即係。而家有啲區咧可以入公立學校，但係有啲區咧可以入，但係咧積分咧，譬如話附近 ，OK， 住宿附近有兩間學校，一個好啲嘅，但係積分就積唔過本地人。 OK， 施先生傾到呢度啦，時間所限。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昨日上午在广东省深圳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必须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促进内地和香港、澳门融合发展，相互促进。他指出，深圳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的事业发展新实践，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的历史机遇。又提到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的港澳青少年来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大公报报道。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說，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又提到要推動三地經濟運行規則銜接，加快人流物流，鼓勵香港青年北上發展等。有內地專家認為，近年香港受到不穩定因素影響，發展停滯，因此深圳需要站出來牽這個頭。有香港研究員認為，習近平的講法是反映將來香港和深圳的關係，由過去香港帶領深圳發展變為互補關係。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管弦樂團有樂師感染新型肺炎，牽連近百名的團員要檢疫，涉及1429名觀眾觀賞表演。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雖然觀眾不屬於密切接觸者，但是為了審慎起見，呼籲本月9號和10號曾經出席該樂團音樂會的觀眾主動檢測。而曾經在上述日子出席音樂會的特首林鄭月娥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在事後有做檢測，但是同場的議員馬逢國就表明拒絕遵照中心的呼籲做檢測。《東方日報》報道。 《蘋果日報》報道，雖然衛生署昨日沒有公布新增確診個案，不過九龍木球會通告表示，昨日挨晚接獲衛生防護中心通知，該會一名會員確診感染新型肺炎， 病人最后到访木球会的日期是今个月9号，曾经在球会酒吧停留，并且在球场上打过比赛，但没有球会职员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东涌新市镇正在扩建涉及超过200公顷填海和土地平整工程，最快10年后完工，将兴建住宅单位62100伙，容纳多184000人。而首批填海地正兴建已经交付房委会建屋，最快2024年落成。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一名女子在元朗南坑排一间村屋里面饲养超过40只猫狗，但被指每隔几日才回去喂饲，而且卫生环境恶劣，部分狗只患上皮肤病，甚至抢食和半排泄物充饥。动物义工报警，警方联同爱护动物协会和渔护处人员，昨日到场救出45只猫狗送去检查，并且调查是否涉及虐待动物。猫狗的女主人及后亦都报警，声称早前怀疑有人自称义工的人擅闯入屋拍照，以致屋内有财物损毁。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南巡发放的信息非常明显，面对着美国围堵的严峻挑战之下，中国必须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唇亡齿寒的香港更加是需要依赖中央扶持。估计林郑月娥在11月宣读的改写版施政报告肯定显著向大湾区倾斜，甚至是不介意追随跑得更快的深圳。信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话：敢闯敢试，创新引领，凝心聚力不折腾，是深圳特区40年跨越式发展的宝贵经验，亦都曾经在香港缔造东方之珠奇迹的法宝。社评认为，香港要诚心借镜深圳的成功经验，积极在新时代高水平改革开放中扮演参与者和贡献者的角色，让香港再出发。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深井豪景花园早前有30只宠物惨遭人从高处摘下，涉案人自首，但律政司仍然以证据不足为理由撤控。元朗昨日又有大批猫狗被发现困在环境恶劣的密闭村屋之内，部分伤口深可见骨。政论说，港府必须要加快完善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收紧残酷虐待的定义，引入谨慎责任，提高罚则。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蘋果日報》評論，台灣慶祝雙十節，蔡英文突然向對岸喊話，強調只要北京有心化解對立，願意促成對話，表面睇嚟係求和，你唔回應就表示你好戰，你有回應大家就坐低嚟傾，傾成點冇人知，但傾就避免咗戰爭。評論話，台灣一邊放話求和，一邊買武器自保，呢個先至係道理。《蘋果日報》評論。 第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将军澳道支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连德道嘅坏车咧就喺几分钟前拖走咗，咁但系咧一带仍然挤塞噶，咁包括影响埋观塘绕道去东隧同埋将军澳道挤塞，龙尾喺九龙货仓。咁另外观塘道左转翻去将军澳道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嘅定富街噶。重复多次，将军澳道支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连德道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几分钟啦，但系一带仍然挤塞啊，咁包括影响咗观塘绕道去东隧同埋将军澳嘅交通，龙尾就喺九龙货仓。观塘道左转翻上去将军澳道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嘅定富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就喺丽景湾。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沙田岭路出九龙方向啊，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美田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在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挤塞；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科学园。另外，大埔公路入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美林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近排都有啲唔同嘅群组又出现一啲小型嘅爆发。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而家系第四波，好可能会喺短时间之内咧进一步恶化。关闭高危场所，经济嘅影响咧相当之大，迫不得已嘅情况下先至去做。政府要谂办法增加巡查，明显违规要多啲作出检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10月15日，习近平向深圳提出十个必须，促进与港澳融合发展，贯彻一国两制。 习近平与粤港澳青少年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向心力。 港澳乐手初步确诊，当局与观众不适应求医。 法国再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巴黎等城市将实施宵禁。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天气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喺天气年代呢一度啊。头先就讲到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寻日喺讲话入边咧就提到深圳系大湾区建设嘅重要引擎啦，讲到一啲经济嘅角度啦。另外都讲到即系青少年啦，哇，鼓励佢哋去内地嗰度去学习啦，去就业啦，希望可以增强对祖国嗰个嘅向心力噶。其实寻日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系出席一个咧系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嘅庆祝大会啊。咁啊，入边咧，佢喺个致辞嗰度都讲到啦，为咗推进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嘅伟大创举，40年嚟，深圳经济特区嘅生产总值咧，由2.7亿元咧，系增加到去上年咧2.7万亿元，年均咧系增长20.7%嘅。过去40年，深圳嘅发展系点咧？我哋嘅同事孙泽芳咧制作咗一个新闻事件簿，听下先。 新闻事件簿。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到底是怎样在40年间发展成一个拥有过千万人口的一线城市呢？40年前，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明言要杀出一条血路，在1980年成立经济特区，而深圳就是当年首批成立的特区之一。深圳特区成立至今，进行了多项的经济改革措施。80年代起，深圳进行对内改革，例如废除粮票制度、开放价格，发展工业的同时，亦都改善劳工制度，推行合同工制等等。90年代起，就集中对外开放，例如兴建机场和推动科技产业，大幅发展外向型经济。自此之后，国际市场的资金、技术和产业开始通过深圳涌入中国。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深圳的 GDP 由1980年的大概2亿多人民币跃升到去年的20000多亿。在短短的40年间，深圳特区的 GDP 就增长接近1000倍。去年8月， 中央宣布将深圳发展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亦都提到，中央决定以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为契机，支持深圳的改革。我是孙泽芳，你听紧的是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 啱啱听过就是新闻事件簿啦，咁啊简单讲咗啦少少过去40年咧深圳嘅一啲发展啦。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上深圳就业啦。深圳喺大湾区成个定位啊，系咪即系而家讲到话系一个引擎？你点样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伍先生，早晨。伍生早晨。 早晨。 系早晨，请讲。 早晨，各位系我就喺深圳就。做嘢都差唔多20年嘅啦，咁啊就喺香港公司请过去嘅，就做啲生产电子生产嘅，咁咧就而家就做到而家咯，冇嘢做啦，而家就因为疫情啊或者美国嘅贸易嗰、大家嗰个贸易战嗰个问题啦，而家冇嘢做，咁点解我可以留到咁耐喺深圳？即系 station 咗喺度咁耐，因为我有。同呢度嘅人有联系，我女朋友喺度，咁其实大陆嘅生活同香港生活系非常之唔同嘅，其实，即系大家如果上嚟做嘢要考虑到呢样，好多嘢都唔同，法律又唔同，咁就算你睇，即系你喺深圳或者你喺各省各地有，即系有机顶盒啊、cable TV 嗰啲咧。你都係，佢哋都會有好大限制嘅。咁佢即係佢哋大陸政府會 screen 過所有嘅嘢，先會先俾你哋睇嘅。咁我而家就幸運就話，而家仲有呢個模擬收音機收到 LTH 機啊。咁唔知遲啲就可能會冇啦。我唔知會唔會。 啊，伍生，你係 網絡啦，網絡。 你二十年嚟你係打工定係即係就業即係創業咁樣 嘅？我都 係 打工嘅啫，我都係打工嘅啫。 咁你即係做咗20年啦，我就睇下你有冇比較到啦。呢20年嚟，成個深圳即係就業嘅情況嚟講，係咪好咗咧？真係易咗俾人哋上去創業啊！啲後生仔上去啱唔啱咧？適唔適合啲咧？ 嗱，如果俾後生仔就 OK 嘅。冇乜話累啊嘛。如果係家庭式嘅人咧。就我覺得就唔係好適合嘅，因為呢度即係 family 咧係真係唔係好掂。 點解咧？ 喺大陸，即係好多設備啊！你嗱好簡單，醫療教育係同香港係爭好遠嘅。咁點樣講啊？即係你即係頭先我都聽有個觀眾打嚟話，佢話佢啲仔女係咪去咗美國？读到咩大学啊？咁呢啲系好个别性嘅啫，呢啲咁基本一般嚟讲系你大陆嘅子弟都想落香港读书嘅，好多都佢唔系佢哋都就算喺嗰啲中港婚姻嗰啲咧，佢哋生嘅细路仔，佢都想尽量都搞佢落香港读，因为佢嗰个出路会好啲啊嘛，觉得。 咁你其实翻翻转头，你自己赞唔赞成，或者觉得后生仔上嚟创业啊做嘢嚟讲，系咪都赚到钱啊？或者长远发展系咪好咧？ 系，佢哋上嚟闯一闯都好嘅。其实俾你睇下，呢个世界系唔同嘅地方，即系唔同嘅经济啊，对佢哋有咩影响啊？同香港，咁香港系比较系。一个好小的地方咧，就个配套其实好唔足够。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香港。其实 好啊， 好实讲。 OK， 好，唔该晒伍生。伍生你讲到佢哇，成20年啦，20几年啦，喺深圳做咗嘢。咁啊，而家暂时因为疫情有啲影响啦，令到佢都即系冇得做啦。咁转一转个话题啦，讲下同疫情相关系啊。见到之前咧有啲同酒吧有关嘅群组咧就爆发啦。咁亦都见到冇几耐之前啦，就开翻酒吧可以经营翻啦。咁即系嚟紧令到人哋关注啦。究竟酒吧嗰个风险系点样咧？有冇啲乜嘢嘅方法令到成个？ 即新冠肺炎的風險在這裏出現的機會會低一些呢？請你一位業界人士在有業界的代表，有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人，早晨。 早晨，梁立人。 咁啊，头先都讲到，见到有一啲酒吧嘅出现啊确诊个案啦喺入边，对你哋嗰个生意有咩影响，或者你哋系咪都谂咗一啲嘅措施去减少个风险啊？ 两样嘢，咁就酒吧确诊，其实就由我哋18号开翻以嚟都系只蛋China Secret 嗰间嗰间。同埋另外有一間就有確診者可能路過，經過去過嘅。咁其實你話係咪酒吧真係好嚴重咧？咁其實你數字上睇到嘅， 我 即係大眾市民可能聽到酒吧兩個字就，哇！即刻都啲神經就嚟。咁就另外如果我哋生意咁，其實就而家我哋一路都爭取緊就嗰個時間啦，即係因為而家開到12点啊嘛。喺度12点，基本上对我哋嘅生存系可以叫做有得开咯。不过我哋即系琴日我哋又做个记者会，咁啊话俾啲公众听啊，我哋酒吧点样去做多啲防疫措施啊？我哋业界里面有个承诺约章，点样业界里面点样自己提醒市民又好。顧客啊，或者員工啊，或者酒吧本身，我哋成個有個措施，點樣做個無毒空間啊？ 係做啲咩嘅？嗰個約章係咪話業界自己即係約定埋做一啲嘢，定係點樣？ 其實一個約章就係、是我哋對一個業界嘅呼籲啦、啊。咁就有啲專家嘅指引就啊，我哋開工前要點樣？咁啊啲杯啊或者。不同的器皿啊，另外即提醒客人啊，或者提醒员工啊，一些消毒的措施啊，或者加强咯、 是不是有个我见好像有个叫电子版的申报表啊，健康申报表是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来的？ 哦，是啊，其实健康申报表就一直都有的，即是不同行业可能用手写啊或者什么，我们将它转了一个做一个 QR code 电子版的，那么令到大家接觸的機會又少啲，又方便市民去填寫，因為你紙張嘅，你俾佢又要俾佢，又要收翻，又要揾地方填，一陣又要揾筆噶嘛，會比較啲市民唔係咁願意去做咯。不過如果轉咗電子版嘅話，即係市民一個方便啊，啲顧客個方便，咁其實大家都願意去做。 係咪所有人一入去個酒吧就已經要填，或者係要填啲咩資料嘅呢？ 其实健康申报表嗰啲基本上就系填翻你个度数啊，你个联络啊，咁就相关问题，即系有冇14日，之内有冇去过其他地方啊，呢类型嘅问题啦，其实大家都清楚健康申报表里面咩。 咁又见到头先讲过成个承诺约章咧，除咗讲健康申报表之外，仲有话头先一啲消毒嘅方法啦，有啲乜嘢系咪话我见系咪话好似有啲买咗啲机嚟做消毒啊，定系点样嗰、那个？ 哦，那個承諾約章裏面咧，我哋有個創造一個無毒嘅空間。咁我哋有啲都係專家咧，咁啊俾翻啲意見我哋咧。咁有啲產品啊，有認證啊，即係有我哋都提過坊間好多唔同嘅產品。咁就個消毒效果啊，我哋將空氣裏面嘅細菌去消毒。咁就有啲霧化機啊，咁啊唔同嘅少少呢類型嘅產品啦、啊，咁佢就最主要功效就係將一個空氣嘅淨化，咁啊希望做到個無毒空間咯、啊，即係希望市民嚟到嘅時候有個消毒嘅作用咯、啊，空氣裏面。 即係每間你哋簽咗呢個約章嘅酒吧都會有一個做到一個無毒空間，就係、是、擺一啲嘅消毒噴霧機喺度，係咪咁樣啊？自己買 嘅係啊係、啊，哦有某間嘅生物科技公司，佢哋有1000部係送俾我哋，即係贊助我哋酒吧去做呢樣嘢咯。 咁另外都想問下啦，成個即係其實酒吧入邊咧，都仲有一啲嘅限制措施嘅，譬如入座率方面啦，譬如限制每台嘅人數啦。而家你見到執行成點樣㗎？ 其實而家個執行就顧客嗰方面都合作嘅。 嗯。 咁就我哋本身我哋做就因為警方巡查喺上個禮拜、上兩個禮拜都幾高，即係高次數同埋好高調咁去巡查，咁其實自己業界或者市民啊，都即係顧客各方面都幾會緊張啲，會跟從呢樣嘢。 嗯，即係做得 OK 嘅，你自己覺得？ 如果即係傳媒都可能影到話，我未必係一定係兩個人啊，或者即係兩個人我哋有間隔啊，或者咩？咁其實大部分我哋酒吧，因為顧客都知道啦，唔係淨係。票控我哋酒吧，連相關嘅顧客，如果有咁嘅情況嘅，警方都會票控翻啲顧客，所以佢哋都會遵守。 嗯，但因為呢個就涉及到究竟即係外界嘅信心啦，對於酒吧係咪繼續應該俾你哋營業，或者頭先你提到啊嗰、那個營業時間係咪再延長啲咧？因為如果連而家嗰啲措施執行嘅程度都未必好好嘅話，咁係咪仲有信心俾你哋繼續放寬落去咧？因為我見到其中嘅專家，譬如港大專家袁國勇都話有睇過，見到譬如蘭桂坊嗰度有一啲即係防疫措施係冇遵守到嘅，咁你點樣可以令到外界更加有信心咧？ 咁其實我相信係一個整體性嘅意識啦。咁我哋酒吧即係聯會嘅，咁我哋會做好即係會做多啲類似宣傳嘅，咁提醒顧客、提醒員工。咁另外俾外界睇到嘅就係成個意識嘅問題，即係你話見到唔通我話俾你聽，你要我全部酒吧？完全冇問題。咁當然我業界裏面唔係得一間兩間，係咪？即係成個業界裏面係好多人或者咩？咁你話要完全冇問題，或者睇唔到有咁嘅情況嘅話，先至放寬。咁其實對其他好多真係遵守緊一個好嚴厲措施嘅酒吧，真係呢個行業裏面係一個好點講啊？應該即係可以俾個機會佢哋去做。咁我同樣喺度，即係如果喺一個傳媒嘅平台裏面，希望呼籲翻業界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外間嘅眼光對我係點樣。咁我哋雖則好多同業都做咗好多好努力去希望俾外界一個觀感嘅嘢。咁希望其他有啲部分嘅同業啦，亦都大家呼籲大家做好啲啦。咁啊，俾外間有觀感啊，所有嘢咁我哋盡快可以翻咯。 梁立仁，你自己點睇？即係我見你哋其中一個建議就係希望放寬限聚令啦，咁又話營業時間希望可以去到凌晨兩點啦。係咪你覺得而家都係適合咧？即係始終譬如講到嗰個群組，雖然係即係一個群組啦，但係始終都有啊嘛。仲係咪一個適合喺呢個時候提出呢個建議咧？ 因為冇得唔提出啦。 嗯， 因為如果我哋即係酒吧裡面或者業界咧，你再唔放寬多兩個鐘咧，我哋根本上生存唔到啊。 嗯。 即係好似你話18號開翻到而家，你去到12點嘅話咧，其實如果你去到，如果11月都未放寬翻，我哋去多，其實多兩個鐘，嗰兩個鐘係咪真係啲細菌會勁啲嘅咧 ？OK， 係啊，不過如果話放寬再唔放寬咧，我哋呢個時間嗰兩個鐘對於我哋營運嚟講咧，係一個係生與死嘅分別。 唔該曬梁立仁，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要种出大厦，除了水泥钢筋，更重要是游人赋予的意义。今集在文化融炉重庆大厦找来巴基斯坦裔男子，他最想点唱的竟然是陈奕迅的歌。 深夜一点半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少数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在深圳出席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强调要充分运用粤港澳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内地学习、就业和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交流，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

中國內部亦都急需咧，要調整呢個發展戰略，即係由呢、這個過度依賴投基建投資同埋呢個外出口，轉為更加重視呢、這個創新同埋呢個內地市場。咁而家內尤其是喺目前咁嘅國際形勢底下咧，咪中國咪更加突出呢、這個所謂放內大循環同埋呢個。國內國外雙循環呢個，即係實際上即係話咧，更加倚重自身力量，推動自力更生，嚟到特別喺科技方面嚟到去推動中國進一步發展。就喺咁嘅大格局底下咧，先至賦予深圳更大嘅角色。呢一陣嘅角色咧，就特別喺呢個大灣區裏邊咧，要發揮一個領導作用。但係呢個領導作用本身咧，原來咧。深圳、香港、廣州同埋澳門都要同樣係要發揮領導作用嘅喎。只不過而家深圳嗰個作用可能要更加大啲啦。係。但係咪等於就話香港嗰個角色淡化得好緊要咧？就唔係。而家我自己睇成個嗰、那個習主席嘅報告咧，實際上佢係希望咧，深圳同埋香港咧，即係合作聯手嚟到去推動。大灣區嘅進一步發展，即係令到大灣區可以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嘅先鋒，並且為中國呢個發展咧注入新嘅動力，同埋為呢個下一輪嘅全國各地嘅改革創新同埋開放咧提供啲有用嘅經驗同埋示範。咁大概就係咁嘅意思嘅啫。 但係咪頭先你講到話希望香港同深圳都有個聯手嘅角色啦？咁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而家嘅世界大嘅局嗰度咧，中國係被打壓嘅。其實香港而家譬如成日講到即係喺一個國際嘅環境之下，香港都可能係一個被打擊嘅點啦，因為喺中美角力之下，咁嘅情況，香港有幾大程度發揮到作用，可以聯手同埋深圳一齊幫到國家咁樣咧？又 嗱，你西方美國係咪打壓香港咧？就唔係香港出嚟控制嘅。咁而佢哋打壓香港咧，當然一部分咧就是因為香港反對派提出要求佢哋制裁香港，但係除此之外咧，佢哋更大理由就係要壓制中國崛起啊嘛。咁但係當然係都香港無可避免會受到影響嘅，特別日後可能甚至喺呢、這個金融領域會受到某種程度嘅限制。咁但係始終嚟講，如果香港維持住原有嗰個法律體制，嗰個對外開放嗰、那個。那個環境，同埋咧仍然能夠聚集到呢、這個各類型的人才，同維持到我哋嗰個資金自由出入，嗱呢個咁嘅安排咧，香港仍然咧可以扮演一啲內地城市不能夠扮演嘅角色嘅喎。咁嘢即係話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中央其實咧點解要豐富一國兩制咧？實際上就希望咧，即係喺一國兩制底下。深圳所代表嘅一制同埋香港所代表嘅一制能夠相互配合，即係做到所謂一加一大於二嗰類咁嘅結果，咁令到呢個大灣區嘅推動以至全國嘅改革開放同埋經濟發展咧，都會得到嗰種一種呢個新嘅動力喺度，所以咧就唔係話有咗提升深圳嗰個地位同角色。賦予深圳更大的權力，就等於話要將香港邊緣化喎，唔係咁意思喎。從來都我唔覺得中央咧想將香港邊緣化，反而希望香港咧通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咧緊密合作，特別喺大灣區裏邊扮演積極角色咧，嚟到帶動香港自身嗰個經濟提升同埋產業轉型，即係令到呢個香港人特別年輕人有更多嘅發展機會喎。 但係有冇起碼睇到即係過去一段時間香港嘅社會有啲唔穩定嘅情況，令到即係中央睇嘅時候可能倚重深圳多一啲，會喺大灣區個角色會大啲，香港就放輕一啲，會唔會咁樣咧？又 某程度上你唔可以話冇呢個理由喺度，因為你過去一年幾嚟咧。即係香港的確咧喺中央眼中嘅，特別喺啲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情況底下，香港某程度上已經構成國家安全威脅。而香港嘅政治動亂咧，就唔會係短期之內會結束噶嘛。即使你話呢個有國安法喺度咧，都唔係完全解決曬香港嗰個政治矛盾嗰個問題。嗱，更加麻煩都唔係呢啲喎，更加麻煩就係正話所講嘅，就話咧西方國家試圖削弱香港對。 對中國的經濟價值嘛， 嗯， 削弱香港作為一個中西方聯繫的一個角色嘛， 嗯， 其實在這個程度上實際上咧就西方國家不希望香港在呢個中國博弈過程中咧擔當更大的角色，嗱呢個中央留意到嘅喎， 嗯， 咁另一點就是香港內部有不少人咧都仲係抗拒呢個同內地經濟整合嘅嘛。特別是提倡港獨或者呢個本土分離主義啊，或者種種嘅，仲咪以為咧，即係呢個西方可以依賴對象，或者有啲人今天到目前為止咧，都仲未認識到即中國發展到所取得嘅成績，更加咧唔認識到咧香港日後嗰個經濟發展咧，相當程度咧。是要依靠內地都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動力的。咁呢啲就內部因素呢，實際上總結一點就話呢，對於香港未來發展危機感仲未到。 嗯。 唔認知話喺香港人當中，甚至喺特區政府內部，我覺得危機感未到。 哦。 嗱，事實上你睇返轉頭呢，深港合作其實係近呢幾年先至比較講得多啲嘅。 嗯 哼。過好長時間呢，即係先我以前喺政府裏面十幾年前呢，我幾乎差不多第一個在政府裏面為提出與深港合作， 嗯， 即係上誒，而且率先同深圳一啲智庫搞一啲所謂叫做非政府的論壇，推動呢個深圳同香港合作。咁但係一路以嚟都成效唔係好顯著噶嘛， 嗯， 你睇呢個喺呢、這個前海方面，甚至喺河套方面都成績都未見突出。所以而家問題嚟講咧，而家我睇到今年今日咧。香港各方面應該對呢個內地發展有種新的認識、新的體會，更加意識到咧，特別喺啲西方打壓情況底下咧，我哋同內地之得唔合作咧，根本咧就對香港本身非常不利嘅喎。 嗯， 所以呢種危機感咧，呢種憂患感咧。 OK， 同埋必須要建立起嚟。 嗯，另外見到啦，亦都提到話，香港同深圳咧應該揾一啲可以更加豐富一國兩制，亦都令到深圳發展有更加好嘅契機。點解會喺即係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呢個位置會再提一國兩制咧？嗰、那個關係係乜嘢其實？ 嗱，你要睇翻一國兩制嗰個初衷乜嘢先得。 嗯。 嗱，你諗翻以前鄧小平先生曾經講過，好多人唔知道你講過呢段説話嘅喎。咁啊，鄧小平話就話咧。中國不僅止需要當時到香港，中國還需要製造更多更多啲到香港，而心目中他就諗到深圳。咁點解製造多啲到香港咧？咁咧，即係除咗認為可以推動中國改革開放之外咧，嗱你呢句説話緊要啦，仲話日後咧呢啲內地啲新香港咧，可以翻翻轉頭嚟到協助香港嗰度繁榮穩定嘅。 嗯， 即係佢有咁嘅戰略思維。 當年已經有咁諗啦。 當年已經有啦，嗱呢個幾十年前嘅咯。 嗯。 咁而家你要睇翻轉頭咧，的確佢嗰個前瞻性、預見性相當強。而家去到今年今日咧，嗱香港雖然咧長時間睇唔起內地，甚至係低估咗深圳嘅發展，因此冇迫切需要要同深圳合作。咁但係今而今日你發覺咧，如果我哋唔同深圳好好合作咧，我哋喺大灣區裏面能夠發揮嘅角色都可能都會受到限制。 嗯， 因為只有我哋同深圳合作，利用深圳喺大灣區裏面嗰種聯繫，仲加埋香港本身係優勢嘅，咁我哋喺香港喺大灣區裏面先可以發揮到啲更加重要角色。嗱，點樣豐富一國兩制咧咁啫？嗱，等你睇翻鄧小平所講嘅説話咧，一國兩制其實有個其中嘅意思就話咧，兩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跟住兩制能夠相互配合，雖然仍然存在住競爭，但係相互配合，彼此合作。底下咧就可以推出，即係提升自身嘅嗰個發展個潛力。 嗯， 同時咧合起上嚟咧，就係推動翻整個國家發展啊嘛。 嗯嗯。 嗱，而家實際上你睇，雖然呢個習近平主席所講啲嘢咧，冇乜點提到香港，但實際上佢有啲戰略段落裏邊咧，都透露咧，深圳要同香港更加緊密合作嘅。 嗯。 其中一樣就係話咧。之後，深圳會對香港更加開放，令到一啲香港香港人喺教育界、教育啊、醫療啊、呢個航運啊，或者係金融方面咧，都可以更加參與到呢個深圳發展。而大灣區亦都會為呢香港青少年咧給予開放機會。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當然咧調翻轉頭講，香港亦要強化呢、這個。同呢個大灣區同深圳關係咧，更加發揮呢個融資啊、知識產權保護啊、國際聯繫等等作用。如果你兩制之間能夠相得益彰， 互相促進咧。咁呢個一國兩制所希望達到嘅就以兩制之力嚟到共同推進國家發展咧，咪正正符合咗鄧小平先生以前所講嘅嘢咯。 啊，教授，頭先就講到即係譬如即係。深圳或者內地可以在醫療教育方面有一些的跟香港的支援。其實今次見到習近平的講話都有提到的，即希望促進內地和香港澳門的融合發展，是不是看到現在一些融合發展的程度上的不足呢？如果真的融合了，還有是不是兩制有那個存在呢？還是根本不是兩制呢？ 其實現在融合程度的確是不夠強的，事實上你可以看到就香港方面這方面嗰個危機感，同埋嗰個融合意欲咧，甚至某種程度融合抗拒都仲存在嘛。咁但係你話如果融合起嚟，意思並非為令到大家嗰個體制，或者嗰、那個或者係嗰個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不分嘢冇咗，唔係咁意思嘛。一路講嚟咧，其實就係即係一國兩制又屬於某種矛盾之統一，即係正正因為咧，呢兩制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可以互相補足。嚟到去共同推進國家發展，呢、這個正正就係點解呢個中國要喺中國境內搞幾個搞啲香港、澳門啲特別行政區，又搞啲其他不同類型嘅經濟特區，甚至係自由貿易區。咁其實利用不同嘅體制嘅有擁有不同體制嘅地方咧，嚟到可以共同產生協調作用，嚟到令到個國家可以更能適應。或者形勢變化嚟到推動自己嘅發展啊嘛，所以融合，如果真係融合起嚟，搞到香港同深圳體制上完全冇分別嘅，咁啊，反而呢個唔係一國兩制精神喎，亦都對國家發展不利嘅喎。 OK， 好，唔該曬劉兆佳。劉兆佳咧就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咁啊，講到即係尋日啦，習近平主席嘅一啲講話內容啦，佢有一啲嘅睇法嘅。歡迎打嚟18723111啊！繼續電話旁邊咧有陳女士講，頭先係講緊應該係內地生活嘅問題。陳女士，早晨。 系，你好，早晨。 系，请讲。 我就好啊，我就喺前两年咧，我记得前两年咧，我睇过一个访问嗰啲交流团，即系去大陆交流团翻嚟嘅学生啊、我唔记得佢系小学定系中学啦，都系因为系两年前啦。咁啊翻嚟咧，咁就有个访问问佢哋嘅，觉得点样样？会唔会会谂住会再去啊？咁样，佢哋又话。唔諗住再去啦，因為點解咧？佢個上邊咧好多資訊佢哋得唔到，佢哋上唔到網嘅。咁佢哋就好唔開心啊！你知而家啲年輕人啦，甚至我哋大人都係啦，時時都要上網睇住啲資訊噶嘛，日新月異噶嘛，佢哋就唔中意啦。好啦，咁樣。咁而且咧，你內地咧同埋我哋香港，老實講，真係嗰啲文化思想真係爭好遠啊！老實講，真係問心講、真係爭好遠。咁你叫嗰啲學生？嚇！嗰啲父母點放心俾佢？佢中學咁先算啦，點放心俾佢一個人上去咧？嗱，你又冇可能跟埋佢上去，你香港要做嘢。咁而家尤其是你澳洲啊、英國大開中門，好歡迎你哋去，幾年就搞掂你去入籍嘛。咁點解如果我可以嘅説話，我又唔使離開個仔女，我一家人搬去嗰邊嚇。如果我有啲技能嘅，我喺嗰度俾你揾，佢又俾你揾嘢做，嗰度好啊嘛。咁你可以一家大細喺嗰度，你又唔使驚，哎呀唔知有咩事，尤其是你。咁多，而家佢頭先聽你有兩位喺內地工作嗰位人士咧，講到咁咧，嗰兩位人士啦嚇，佢而家翻走過翻咗嚟啦。咁樣佢哋講到咁樣，真係好擔心噶喎。尤其是而家你世界咁多嘢變，嗱無啦啦你就整個疫情，無啦啦你就整個國安法。咁第日有咩事上嚟？咁如果啲仔嗰啲上邊？翻唔到嚟嘅，翻嚟或者又要隔離，又咩剩嘅？咁你唔知道，咁佢好心諗，來回要隔離咪成個月，咁搞真係都唔使翻嚟啦。好似 但做嘢會唔會好啲啊？即係大個啲上去內地做嘢，發展機會會唔會都多啲咧？又 嗱，如果做嘢咧，嗱，聽頭先你咁講咧，我就覺得個機會都唔係暫時嚟講咧，個機會我諗都唔係好大啦。如果咁樣，嗱，佢做咗四年定係六嗱，四年嗰仲喺上邊啦，因為佢自己做老闆啦。咁啊，嗰個做機械工程嗰位先生咧，佢都已經翻落嚟啦。咁而且你真係上邊，好似嗰位先四年嗰位先生講，佢真係有咩事，佢揾唔到人幫助，只要你係香港人，佢將你踢嚟踢去，咁樣點解要咁樣樣？不過佢自己做生意，佢可以揾到錢，佢可以留喺度。如果你打工嘅説話咧，好似另外嗰位先生講，你係揾唔到錢。咁仲有話你，除非你屋企好有錢，唔需要乜嘢，仲有佢哋上面要交税咧。 嗯， 需要交。 咁點解我唔去乜嘢嘢做翻葉桑姐？而家你咁嘅政治環境咧，我覺得係習主席咧，啊 ，sorry 啊，唔好意思啦，我就覺得佢唔喺呢個時候講呢啲説話咧，就係唔適合啦。 OK， 好，唔該曬陳女士啊，咁啊，多謝佢嘅電話啦。講到佢對於即係內地生活啦，如果啲小朋友上去讀書嘅睇法啦嚇，仲有何太啊，早晨。 早晨啊，系啊，我都想讲下呢个问题啊，就系咧，上去做嘢、读书，即系贡献祖国，冇话唔系唔好啊，但系同而家香港国即系嘅政策系相违背啊，因为而家国内咧每日有150人系输入香港噶嘛，咁呢个系呢个阿梁振英时期讲嗰啲叫做家庭团聚。咁呢個家庭團聚嘅，咁即係個人口層面都好大噶嘛，即係年輕即係細路仔多，就香港接受教育，咁你就到時又唔能夠即係如果翻返大陸嘅話，又幫唔到香港嘅勞動人口㗎噃，係咪？同埋又都係咧，人你本來就話家庭團聚嘛，咁你而家咪拆散家庭？ 嗯， 咁咪相違背咯，同而家你而家。國內同香港嗰個deal係咪直情係南轅北轍啊？ 但對於佢哋發展會唔會好啲啊？長遠嚟講，上去內地 邊度即係香港人上去發展嘅機會，呢、這個係講機緣咯。但係好多硬件啊，譬如話頭先講嗰啲即係上唔到網。 再廿秒到啊，何太。 我先生都喺國內做嘢嘅，不過係香港老闆嚟噶嘛，就來來回回咁樣啦。我啲朋友有啲係一個禮拜以前就喺上海嘅，翻嚟一次嘅，都係要咁樣翻。有啲就喺北京。 OK， 好多謝曬何太，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聽朝繼續。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日本名古屋大學名誉教授。天体物理学家池内鸟教授为了日本人写了不下50本的科普著作，是一个多产的作家，而《科学素养》这本书是他专门写给年轻学子看的，给他们在今日令人迷惘的网络年代指出一个清晰的方向。 在《科学素养》这本书，池内鸟教授分享了他在科学之路上的经验，谈的不只是他熟悉的天文学和物理学，更加交代了他为什么会投身科学研究，说明科学的研究和历史，讨论现代科学的目标、特征和难解的问题，亦都提出科学家的责任和伦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等。他没有美化科学，反而是诚实揭示科学的限制，科学在不同时代所展现的不同面貌。这本书所强调的科学有它清晰的结构，如果能够追溯结构，就能够观察全貌。所谓科学智慧，并不是集知识的大成，而是有效运用科学具备的逻辑，形成穷根究底的力量。一旦掌控了这种力量，不单止适用于科学，亦都能够适用于其他领域，对洞见未来的观点更加明确。即使没有依靠其他宗教，亦都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想象未来。 所以这本书不但适合对科学感兴趣的人，甚至是读文科的也都有一读的价值。在今时今日的网络年代，科学的技术和方法以及观念正在大幅地转型，复杂的现象需要简约化，所以才会产生研究混沌和碎形的科学。因此人人更加要具备科学的素养，有助大家分辨真假，迎接未来，特别在关键时刻面对人生和社会的难题，科学的思考更加会给大家一些指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科学素养》，作者池内鸟，由经济新潮社出版。